加上有青春在飞扬，旧来的记忆开始泛黄，闭上眼，时间流浪，而家楼门口的那片操场，我们曾经懵懂的展望，宿舍里烟聊的热闹开场，没有你今后我怎么办？那一年的我那么的倔强，直到你一直陪着我，就像我从未曾走远。天将手搭上你的肩膀，道别的话却停在心上，那一天的路走了有多长，挥着手却无法离开，而家楼听说已不是原来模样，傻笑的姑娘听说已端庄，闭上眼最初你的脸庞，那一年的我那么的倔强，有你直到你一直陪着我，就像我从未曾走远。滴答答滴答答滴，滴答答滴答， 我是冰，我缓慢地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，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。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。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。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。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爸爸，我们这是要去哪里玩啊？ 我们要去内蒙古的赤峰。 那为什么是去赤峰不是别的地方呢？

Possibly alone.

情人山，手挽着手去取情人餐，为何说我们又不起来，你留的心我怕再说一遍，那天准备好了的戒指告诉我你爱我的心永不变，你问我 Would you be with me， 哎呀呀这可怎么好啦， 我是 Hebe 田馥甄， 欢迎致电摩尔龙。 我在南京要贷款， 我在深圳要贷款， 我在北京要贷款， 我在武汉要贷款， 我在成都要贷款。